丝的光点点洒于午夜，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，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。秋风中涌起的某夜，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，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，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落月儿。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，为何聪明的他欠缺注视，黑于窗扉小字写的暗望字，完全无用尽个飘散梦儿。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，谁人痴痴地要再听故事，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祷下就是个可爱梦儿。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，这笑住一段那段这故事，全为我爱上你，偏偏你不知。春风轻吹点点火花残月夜，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，陈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。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，为何怎的将他当故事，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祷下就是个可爱梦儿。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，这是住一段难断这故事，全为爱上了你，偏偏你不知。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痴，每晚也去紧因我嘅心思，可不可急必认真这故事，认真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。想万缕爱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，这笑住一段难断这故事，全为爱上了你，偏偏你不知。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痴，每晚也去等因我结心痴，可不可急地认真这故事，认真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。 真情让它停泊在风桥边，久违的了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，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，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这一张破旧的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涛声依旧。

品质传奇荣誉登顶，广汽传祺连续五年荣登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榜首。北京长申广汽传祺直营店全系车型现车充足，年底聚会诚邀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，详询010-8936-8777。 哇，你家装修的家具和建材哪里买的？ 哦，我从朝阳顺通家居体验馆买的，那里不仅有定制家居、装饰材料、精美家具、家装设计，让您一站式购齐，价格还比市里便宜呢。 是吗？那我得去看看，地址在哪儿呢？ 原朝阳环岛东北侧，电话6137-0155。 顺通广场幸福家居，您的用心之选，购物到顺通，家和万事兴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sorry. You're standing at my door. Guess this means you take back all you said before. Like how much you wanted anyone but me. Said you'd never 往日 笑何处找？早知道难了，难了，会不会路归路，桥归桥？明明知道相思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。